被突然摧毁，刹那比刹更细。良夜美景没原因出妙计，来让我知一切皆可放低。还是百载未逢的美丽，得到过又出世，也有一种智慧。全年度有几